第170集，外传甜心五，不准再那样看着我。罗瑞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秦子娇的背影，直到她消失。瑶瑶瞪大了一双眼睛，偷偷笑了笑。 罗老板，快进来。 啊，你叫我罗瑞哥吧。 我喜欢叫你罗老板，大家不都这么叫吗？ 也是。 瑶瑶的轮椅快速地滑到了桌子前，看她熟练的样子，不知道已经坐了多少年。罗瑞想起秦子娇的同学说过的话，心里有些难过。 其实是这样的，马上就到我12岁的生日了，哥哥说要帮我办一个很棒的生日派对。不过我都没什么朋友，也不知道找谁来。 我会来的，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把店里的小厨房暂时搬过来，现场给你做蛋糕。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太好了，我喜欢乔巴，能不能给我做乔巴的蛋糕呀？ 可以啊。 要粉粉的。 好，粉粉的，还要有小鹿角和宽檐帽，连小鹿蹄子我都可以做。 虽然我知道你喜欢的是蓝胖子。 是啊，我小的时候也没什么朋友，所以我一直幻想自己有一只机器猫。 罗瑞找来一张纸，快速画了一个蛋糕的雏形。 哎，你看，这是我第一次做的蛋糕， 看上去好简单呀。 对，但是挺好吃的呢，说明我有天分。 其实我也经常幻想我有一只乔巴，又能陪我玩，又会治病。唉，我是因为不方便上学，所以才没什么朋友。那你为什么没有朋友呀？ 唉，因为我小时候比较闷，胆子又小，男生都不喜欢我。 因为你是 gay 吗？ 这个。 罗瑞吓了一跳，刚想问他怎么知道的，后来想起来他经常看自己的博客。 哥哥其实性取向这个东西。 我懂的，我看过很多书。这是你的自由。 罗瑞刚松了口气，瑶瑶突然又语出惊人。 哦，对了，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呀？ 罗瑞吓坏了，惊恐地瞪大了一双眼睛，整个人石化了。 罗老板，你好可爱哦。 罗瑞脸开始发烫，他居然被一个12岁的小女孩调戏了。 你告诉我嘛，你是不是喜欢我哥呀？ 不是，你小孩子不要瞎想。 真的吗？好吧，我还想告诉你我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呢。 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唉，你又不喜欢他，我告诉你干嘛？ 就八卦一下嘛。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我哥？ 罗瑞脸涨得通红，半晌尴尬地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我猜的没错。我哥呢，喜欢吃橘子和桃子，不喜欢吃青椒和香菜。 哦，就这样啊。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你要问我才行。 那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这个嘛，他从来没有说过。 他都没交过女朋友？ 没有啊。 罗瑞悄悄搓了搓手，总觉得自己还有希望，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对了，我哥也喜欢你做的甜点。开始的时候是我让他买给我吃，后来他就跟我一起吃了。他还说起过你呢。 啊，他说我什么呀？ 他说你话很多。 啊， 还好吧，你哥可能挺讨厌我的。 啊？为什么？ 啊，苍天啊，我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像个变态跟踪狂一样混进人家的校园呢？ 可能因为我话多吧。 不会的，哥哥以前经常陪我一起看你的博客，有时候还会笑呢。 啊？他也看过我的博客？ 嗯，看过呀，他夸你很有生活情趣。 真的假的呀？ 骗你干嘛？总之我哥哥不讨厌你的。 之前也许不讨厌，在我变成变态跟踪狂之后就…… 亲子交换了居家服过来了，罗瑞看着他心里一阵窃喜。 应该很少有人见过亲子交穿居家服的样子吧，我见到了。 亲子娇扫了他一眼，皱起了眉。罗瑞赶紧管好自己的表情，低下了头。 你们都商量好了吗？ 亲子娇坐到瑶瑶旁边，瑶瑶指了指自己画的四不像的东西。 嗯，我想要乔巴，罗老板说没问题。 还想要什么吗？ 我还想要粉红色和紫色的纸杯蛋糕。哦，对了，芒果慕斯也要。罗老板，你会帮我设计的吧？ 当然了，我接过不少生日派对和婚礼，放心吧，我有经验的。 瑶瑶抱着秦子娇的脖子，露出甜甜的笑。 也谢谢哥哥。 要吃蛋糕吗？我让阿姨准备果汁去了。 吃，罗老板，我们一起吃吧。 啊，好。 此时保姆正巧端着鲜榨果汁进来了，把甜点和果汁在桌上一一摆好。瑶瑶用叉子插起一块蛋糕，刚要往嘴里送，手一松，蛋糕连着叉子一起掉在了睡裙上。 啊，我的裙子！ 我给你擦一下。 不行，会弄得更脏的。 瑶瑶把保姆叫了过来，要去洗手间清洗。保姆推着她的轮椅离开了，屋子里顿时只剩下了秦子娇和罗瑞两个人。罗瑞紧张的口干舌燥，用力喝了一大口西瓜汁，结果不小心呛到了，捂着嘴直咳嗽。秦子娇把那张纸巾递了过去。 谢谢。 之前为什么去我的学校？ 罗瑞感觉自己的脑袋有千斤重，怎么都抬不起来。 想见我？ 嗯。 为什么？ 秦子娇放下叉子，靠在椅背里，直勾勾地盯着罗瑞。罗瑞双手握成了拳头，喉咙却像被人掐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来。他已经受够了自己的窝囊了，可他还是改变不了什么。秦子娇不耐烦地探过身去，有些粗暴地用手捏着他的下巴，硬是抬了起来。 说话呀，你平时话不是很多吗？ 我。 罗瑞对上秦子娇的眼睛的瞬间，感觉整个人都要熟透了。 我想见你。 我问你为什么？ 你应该知道吧？我是。 罗瑞难堪的好像在上刑，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想消失的一刻了。 你喜欢我？ 嗯。 罗瑞紧紧闭上眼睛，点了点头。他明知道自己是在掩耳盗铃，但是还是不敢睁开眼睛。 哼。 罗瑞身体一颤，慢慢睁开了眼睛，正对上一双冰冷而又嘲弄的眼眸。 你对我完全不了解，又不知道我的名字，也没说过几句话，没有任何相处就喜欢我，所以你喜欢我什么？脸吗？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就因为赶走几个流氓，我只是嫌他们挡着我买东西罢了。 罗瑞咬着嘴唇，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没想到寡言少语的秦子娇会一下子跟他说这么多话。可是他 他情愿没有听到这些。 那我只喜欢你的脸行吗？ 秦子娇深深皱起眉，罗瑞感觉他要生气了，勉强笑起来。 我开玩笑的，那个你别往心里去，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秦子娇探过身去，一把抓住了罗瑞的肩膀。 你想对我做什么？ 两人的脸贴得很近，近到罗瑞能分辨出秦子娇脸上的每一根汗毛。看着那近在咫尺的淡色的唇，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想做的事情有好多好多，如果换作是温小辉在，会怎么做呢？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张脸都送到嘴边了，如果他什么都不做，是不是太不男人了？罗瑞咬紧了后槽牙，正想用力亲上一口。时间也许只过了一两秒，可他脑海里的挣扎漫长到像打了一圈牌，最后输赢未定。他依然很怂的没有勇气做什么，只恨不能换一颗胆。 我 秦子娇看着罗瑞变幻莫测的表情，似乎想到了什么，马上退了开来，脸蛋诡异的红了。罗瑞愣了愣，秦子娇脸红的样子真是太好看了，那白皙的皮肤下透出的一层薄粉简直比得上四月绽开的百合，让他的心都荡漾了起来。秦子娇脸红，他的脸肯定更红，两个人相对而坐，却彼此不敢看对方的眼睛。罗瑞说不上心里是失落还是兴奋，无论如何，这段回忆都值得他珍藏。秦子娇脸红完了，有些羞恼。 以后，不准再那样看着我。 好。